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现在是2014年8月27号。我吃了一只双麒麟，因为最近便利商店都在主打双麒麟的各种口味，那很多年没有吃了，想到小时候也曾经吃过，特别怀念。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对于过去的怀念，但它没有消失，它还是一直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当你再遇见它的时候，会特别有感觉。好，这边现在开始啊，双麒麟。我家巷子里的超市和便利商店相继推出了典型的夏季商品——双麒麟。耳闻路人如此说道：“暑假都快结束了，现在才推出，能卖多久呢？”我心想，或许时间晚了，的确是卖不久，那也或许可以再卖上一段时间。因为这年头连12月都会有台风，天晓得夏天会热多久呢？我买了一只综合口味，果然名副其实，吃出五味杂陈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双麒麟这个美味的冰品死过一次。我小时候爱吃，而且怀着铁胃，肠胃非常好，那时候。不管先前吃了什么热食，只要在街上看见双麒麟的立体塑胶招牌，你知道有里面还会有个灯会发光，我马上可以就立刻买一只来吃。现在的我岂敢随性就唱一段《冰与火之歌》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过了不久，双麒麟出现了。巨无霸尺寸，拿在街上走，一边走一边吃是不太好看啊，可是还蛮威风的，因为它很大一只，而且巨无霸冰淇淋出现的地方啊，地上很容易看见巨无霸断裂的手脚，随处一抹白，因为口味啦，可能颜色会不一样，一抹这个颜色，一抹那个颜色的，满地都是。有点脏乱，而摊贩们的脑筋转得很快，很快的就出现变形巨无霸双麒麟，也就是挤压双麒麟的时候，我最后一把手袋巧劲，把双麒麟的身体拉长，等于是把它变成双麒麟塔。哦，应该说是从双麒麟塔变成双麒麟剑，像宝剑一样。当然，他们不会因此算便宜一点。不过，虽然看起来高度一样，一样威风，但是说白了，它其实变得比较苗条。还是很好吃。后来，双麒麟死了，不是因为苗条死了，而是像旅途中的过客。认得却不是得，双麒麟不再那么香醇，吃到最后甚至可以吃出透明的小碎冰，被加了过多的水，我对它的那份浓情也渐渐稀释，下了心头，而它的影子渐渐消逝，离开街头，所以说双麒麟死过一次，而现在呢？双麒麟复活，想不起来中间隔了多少年了，肯定有好一段时间了。因为东西在心里死过一次，时间隔太短，往往坏的印象还会在。而这个时间够长，所以我几乎已经不太记得。当年双麒麟有被稀释过的感觉，只是 很明确的感受到现在再次出现在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的便利商店，非常的香浓，只有香醇，没有稀释，虽然不再是当年的价格，却是当年的滋味。它就像是重新爱上同一个人，而每一个吻都是熟悉与新鲜，不可思议啊！